第二節嗱，頭先我哋講開嗰個即係三即係二 D 嘅影像啦，或者甚至三 D 影像啦。咁而家咧就科學家，我諗相信亦都好著意咧去即係影一影微觀世界。係。咁但係呢個本身其實是一個好好吊詭嘅問題嚟嘅。譬如話，如果我哋講去一個好微觀嘅世界咧，我哋點睇佢咧？即係用呢個睇嘅字，係啦，即係啱唔啱？ 我係乜嘢為之睇到咧？咁我哋如果要你話觀察嗰個儀器係一個人眼嘅時候咧？咁基本上就係周圍物體反射光源嘅光，咁而家入咗嚟，我哋眼睛我哋將佢重組落嚟咁樣。 唔係，實際上嗰個都係一個 algorithm 嚟嘅，係係 係，因為個 algorithm 出現喺我哋腦神經， 係啊，喺個腦神經入邊，嗰個唔係佢真實嚟嘅。其實我哋睇好多嘢都係 都係一堆鋪排咗一個視網膜嘅一堆神經信號，點樣將佢重組成為一個影像，俾到一個距離感啊、顏色感啊、光度強咁嘅感覺咁。咁所依賴嘅就嗰個途徑就係一啲電磁波俾出嚟嘅生化嘅電嘅信號嚇，咁啊咁其實個本身嗰個 base 嗰個底韻嘅原理咧就係一個電磁波信號嚟嘅嚇，咁但係咧如果喺嗰個微觀世界入邊咧，好多時一粒原子咧對於好多種唔同顏色嘅光咧都係有得去掂行掂過嘅。所以咧，你話你問我，如果用傳統嘅方法，你擺咗一粒原子，我唔知道你用咩方法啊。總之你攰嗰粒原子喺我面前，嗌我睇下咩色咧？ 冇色嘅， 係冇色嘅，透明嘅，多數都透明嘅嚇。咁於是乎咧，喺原子嘅世界入邊，你要睇到，你要將佢構成一個影像咧，好多時你唔係可以用翻一啲傳統電磁波嘅方法，你唔係揾粒光嚟撞佢，睇下佢反彈咩俾你睇。而是可能你要審一些其他的東西下去，然後等它反彈，然後出來看它給一個什麼影像給你。如果大家有時候都聽過的電子顯微鏡，譬如它就將一堆電子打下去個目標物那裡，然後就反射有些甚至乎用到 X 光這樣即是如果你用那個電子的能量越高咧，出嚟個影像亦都會越 sharp 嘅。但係對於嗰個本身你想睇嗰件物體咧，個干擾亦都會越大咁樣。咁呢個其實咧，你發覺可以追溯到係一種測不準原理嚟嘅。你越係想穩妥地度佢嘅位置，出一個更加清晰嘅影像咧，結果你要俾一啲更加大力嘅嘢去審落去，然之後去做一個測量。咁結果你個客觀效果就係你干擾咗佢自己本身嘅狀態。咁即係呢樣純粹一個。即係我認為是一個哲學層次上去理解個測不準原理啦。咁但係佢對於實際嘅測量嚟講，就俾一個好好重大嘅困難啦。你用乜嘢去適當地去量度佢，而又唔好太干擾佢嘅狀態。即係於是乎就係、是、唔好應即係甚至乎佢進行可能進行緊一啲化學反應或者一啲物理嘅運動嘅時候，你點樣喺最少干擾佢狀態之餘，亦都睇到入邊發生緊乜嘢事呢？咁啊，成為一個呢幾十年嚟嘅難題嚟嘅咁喺呢一即係攞呢單新聞嚟講嘅原因，就係有人去發展咗一套技術，佢就可以話咧，將某一啲嘅佢好似呢度講緊下一個一組有32個原子嘅一個微小嘅化學系統，就可以將佢入邊啲嘢點樣走位，點樣走嚟走去咧，就成個動畫去攝咗落嚟。咁其實以前我哋都試過講過，就係個電子顯微鏡技術咧，而家基本上可以將嗰啲化學反應中間嗰啲中介步驟咧，係幫我哋去了解到出嚟，即係個化學反應開頭邊個拆先啊，邊個走去邊個位啊，咁大約可以走出嚟。但係而家呢一個新聞入邊，佢最了不起嘅地方，佢就係基本上成套動畫好似拍片咁樣拍咗落嚟。咁所以點解咧？佢話係一個4D 嘅影像啊。就是因為它是加上時間的位置，它可以是在一個不同時間那一刻都將它整個那堆的分子的分布都可以 capture 下來。在這裡來說，對於那個材料科學研究啊，一些化學反應的研究，你會發覺就是就算它是一個比較大堆的一些分子，你都可以追蹤到它裡面那個的動作，甚至乎化學反應是怎樣行進，是一個好的工具。 但是裡面那個 mechanism 是怎樣做出來的？因為剛才你說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但其實即你說再仔細怎樣能夠做到這樣我都不太清楚，但它基本上離不開那個電子顯微鏡技術的。咁你睇到佢都係嗰種叫 tomography 啊，咁嗰啲其實都係點樣去利用我估啦，超過多過一個方向嘅電子嘅射線源， 然之後去打落嗰堆目標嘅嗰堆咁樣嘅分子嗰度，然之後就將嗰啲收集翻嚟嘅數據去重組翻個影像。我諗即係更加即係，我覺得更加重要嗰位就係咧，佢哋點樣適當地調校嗰個電子速，甚至乎咧係將佢搜集翻嚟嗰啲反射信號點樣做翻嗰個嘅數據重組咧，係即係最精妙嘅地方。 都係同頭先我哋即係尾嗰部分講嗰有少少相同啦，就係、是。呢、這個都係一個重組過程，你呢個唔係話即係佢等於佢百分之一百拍到嘅，佢拍到某啲位，佢即係一個嗰、那個電腦或者個數學程式，佢估到另外一啲位大概係點樣， 係啊， 就將佢跟住就即係構成一個大嘅 picture 出嚟。 係啦，因為中間無可避免經歷一個步驟就係、是、咧，我哋將一啲嘢審咗落去個目標物之後，然之後佢有一個反射出嚟嗰堆嘢就即係一個 pattern 一個投影，即係有我諗有少少似真係你而家我唔知道前面有乜，你係唔係你審一扎嘢落去，然之後睇下嗰扎嘢最後點樣散。 你以前有冇睇過幕後片啊？行到黑嘅地方就掟嘢嘛。 係啦， 嚇掟，即係睇一個，佢可能聽個回音啦。 甚至乎你講啲捉鬼嗰啲片都係啦，你點樣你睇唔到佢，你就搏你自己審啲嘢落去，然之後令佢現形，或者睇佢周圍甚至乎喺個地下撒定啲米喺度，咁然之後睇下有冇腳印走出嚟。咁其實就是有少少似，咁但係當然就係喺嗰啲咁嘅情節入面你出嚟嘅結果好直觀啦。咁但係而家最麻煩就係、是。你怎樣將它重組回原先那件事的位置和那個的狀態行進的方向是怎樣，這個是 最難去控制 的。如果看到之後那又有什麼的好處？ 我想看到的話就是、很多事是搞得清楚一點，為什麼呢？就是因為以前呢你做化學的人最麻煩的一個位置就是很多事你雖然是了解一種的化學反應，但通常你將啲嘢溝嚟溝去，即係熬嚟熬去嘅時候咧，你都係處理緊數以即係數以十嘅二十四次方計嘅嗰個咁樣嘅分子量。咁每一個個別分子究竟點樣進行緊一個反應，其實你係好想知道，但係你一路睇唔到。咁如果睇到嘅話，即係永遠就係啦，多種咁嘅工具咧，你會發覺就。研究嗰個嘅，尤其是對於一啲更加複雜分子嘅研究，佢具體上邊係邊一個位發生乜嘢事，而你係知嘅話咧，咁就對於我哋掌握嘅知識就會即係快好多咯。咁其實近年咧都好多就係、是、即係好多呢一類咁嘅研究咧，就直接就係都係出咗嗰啲喺即係出 Nature 呢種咁嘅研究。佢因為就係純粹就係俾咗一種好精密嘅儀器。嘅技術去發展咗出嚟，咁就於是乎就令到好多其他大型嘅研究變得可行。咁我會覺得就算呢一種都算係其中一種。 咁 anyway 就我諗即係去觀察個微觀世界嗰個技術咧，係越嚟越進步啦。 係 咁同埋你就即係嗰個顯像嘅能力係越嚟越高啦。 係， 但我哋再重複一次咧，就係、是、當你去投射一個即係所謂物體嘅影像嘅時候咧。你嗰個射落去嗰樣嘢一定係細過嗰個物體嘅， 係， 否則就做唔到嗰個效果咯。 嚇嚇， 咁但係如果譬如話去到好細，譬如咁觀察一個電子嘅影像係係咪冇可能？ 觀察一個電子，而家我呢樣嘢好得意嘅就係、是。我哋有冇試過真係睇到一粒電子咧？係 冇嘅。 我哋試過睇到佢個電子雲。但你話如果電子作為一粒咁俾人睇到，我哋未試過 嚇。 咁呢個又係一個測不準原理俾出嚟嘅結果，同埋甚至乎就係電子有冇一個有效嘅一個 size 咧？其實呢個都 係我聽翻嚟就係計，如果電子嗰、那個一啲數據咧。你係假設係一個 point 嚟嘅喎，係 啦，只能 唔係一個物體嚟嘅喎。 有人叫理論上俾一個 electron radius， 咁但係好得意嘅電子呢啲咁嘅嘢咧，佢實際上嗰件嘢佢有效個 size 係幾大幾細咧，都同佢自己本身行進嘅速度都有關。 即係會變形喎，係咪？ 你可以想象佢係一粒，越係行得快咧，佢就係越尖鋭精細嘅一樣嘢。但係如果越係行得慢嘅時候咧，佢會係更似一撇牙牙渣渣嘅嘢嚇。咁呢一個就係嗰個量子世界 好得意嘅，所以你聽量子世界唔完全同我哋嗰、那個 即係所謂經典 世界。我哋經典世界，你嗰件嘢跑得快跑得慢都係唔同 嘅，係啦，就係咁樣。 但係喺呢個量子世界會唔同嘅，咁所以呢個就係得意嘅地方。咁而我哋不得不去遵守呢一種咁嘅法則。係 啊，係。好啦，咁除咗呢個之外咧，仲有一個咧，我相信咧就亦都係相當之刺激嘅話題啦，就係人腦咧 個腦神經喎， 可唔可以即係去搞搞佢咧咁樣嚇？ 嚇，咁其實我哋喺都幾個月前科學新知有提過一個新聞，就係話咧。科學家好致力地將一個腦活體嘅腦咧，可以能夠有養咁耐得咁耐嚇。咁、因為佢個 implication 好大嘅。你如果假設你好多嘅器官能夠擺超過大半日，咁基本上嗰個可以捐贈啊個可能性高好多。如果嗰個係甚至腦嘅時候咧。你甚至乎想到你很奇妙的事，就是他甚至乎可不可以移植、甚至乎可不可以在第二個身體上延續生命，延續你的意識、你會想到很多這個古靈精怪的事、的而且確、我們那天都講過，就是說我們記得講的新聞是這樣的，最近應該都是這班人去做的，就是他們有能力將一個的腦是 hold 住，可以離開咗嗰個屍體嘅五六個鐘頭之後，都依然係生存。 好似係只豬咁嘅。 嚇！咁佢生存嘅意思就係佢甚至乎就係可以局部地去回復部分嘅新陳代謝反應。咁、但我記得我哋嗰次講嘅時候好強調，就係話咧，佢係咪一個仲係活嘅腦咧？呢度都可以打一個問號。佢係咪一個有意識嘅腦咧？應該唔係嚇。佢應該睇唔到一個我哋見到一種有意識嘅嗰啲腦電波反應出嚟。但局部你會看到它的神經元繼續消耗能量，繼續排出廢物，有個新陳代謝反應繼續去延續下來、它不是一個整體上的腦部復活、不要想著它可以說到一個地步，原來五六個小時之內那個腦都還那個豬腦還在那裡想東西、就不是這回事、但就一個突破，就是它能夠繼續維持到一段期間的新陳代謝反應、那個最大的突破現在來到這裡，即這一篇那個 這個已經很重要的，舉個例子，譬如說中風、你有了這種技術， 你很多 你不用好像現在那麼害怕、你進去真的要做嘛、 即總之就是你能夠將裡面每一種機制都有能力去維持住，甚至乎重啟呢、都是一個突破來的、但是腦部就因為始終就是它對於那個養分供應、那個免疫抵抗的能力、即係而家，因為腦部而家最麻煩就係基本上佢一拎開之後咧，幾分鐘後入邊已經開始個腦細胞係大量死亡，已經係開始解體嘅。咁、個解體原因就係嗰個外在温度條件唔同咗啦。然後就係嗰、養分血液供應嗰個條件唔同咗啦。咁令到咧佢好敏感嘅，好快就開始啟動嗰個腦死亡機制，咁、就令到呢件嘢去養住比較困難。但係相比之下咧。其他身體部分，你話腎啊、肝啊，甚至乎心臟，你維持住佢新鮮咧，反而都仲有啲機器可以去 hold 住。但係你話要整一部專係去儲藏養住個腦，可以養住成大半日嘅一個機器，咁其實而家仲未做得到咯，因為就係腦部係一個更加脆弱嘅一個結構咯。 佢呢度講話佢即係俾個腦嘅一個新嘅生命係指邊一部分啊？ 嗱咁講啦，最即係最主要就是有些去呼應我之前講過的，它部分的新陳代謝 的功能可以啟動。另外就是說它那個的腦細胞分解的過程可以大大地去減慢、而另外就是呢，它就很著重看一件事，就是我們有沒有辦法可以繼續去利用腦部自己本身的這個的養分維持系統，你去繼續對於呢個腦部唔同部分神經元繼續去養住佢、其實呢個又好困難。佢分解時候好容易塞住咗，一塞住咗時候就令到個損害就可以更加大。我記得我即係台長，你 send 呢個文章俾我睇，佢哋話佢早期嘅研究嘅時候咧，都仲係諗緊啲好簡單嘅嘢，將個腦拆出嚟就佢哋發覺咧，原來你將個腦咧，唔好平時靚靚地咁擺，你將佢反轉擺。就靠個地心吸力咧，就幫你將佢嗰啲養分咧，就扯落去個腦比較頂嘅部分嗰度，就原來就可以又冚擺多大半個鐘嘅咁嘅樣。 唔係，呢度平時都有人做噶。你倒吊咯，即係你倒樹衝啊， 咁嗰啲啲營養咧就會去咗嚟。 咁、啊、你想象到，因為 佢原優簡，因為你個地心吸力，你好多好難上到個你個腦最 top 嗰部分噶嘛、 啊。平時就我哋自己循環系統就有個我哋自己本身個血壓啊，甚至乎嗰個腦壓本身啊，去維持住一個即係、就是、有效啲嘅滲透作用。就係、是、我嗰個腦血管由下面一路供一啲有氧氣嘅血液上嚟嘅時候咧，就可以咧就比較容易維持到係好唔同雲循位置都可以即係。供應到我嗰個腦神經嘅養分， 嗯、 但係你一攞咗出嚟嘅時候，嗰啲條件唔同曬嘅時候咧，哦，你會發覺哦， 佢上唔到咩，幫唔到上。 係啦，喺個腦底度，即係喺腦底度上唔到個腦頂嗰度，咁啊原來就已經令到腦頂嗰個神經元啊，好快就會大量死亡啦。咁佢其實即係講緊呢一種咁嘅研究，一路去克服咧，都花咗幾廿年時間，中間甚至乎就係嘗試去將佢活體拆出嚟嘅時候，咁淨係認嗰個豬腦入邊嗰啲血管邊條拆得唔拆得。淨係去初步掌握邊一條血管要夾先，邊條夾後咧，原來都用咗成20至40個豬腦嚇。咁、啊、即係其實呢度我覺得有個啟示就係、是、咧，嗰陣唔係話講有個人聲稱自己做咗個換頭實驗。係 啊 係 啊。 咁如果你能夠真係清楚呢啲咁樣嘅腦部，你點樣維持住佢生存，即係嗰種困難嘅時候咧，你就會好清楚就係嗰啲嗰個人 claim 自己做咗個換頭實驗嗰樣嘢咧，你都當佢吹吹水就算啦、啊、因為。真正你要養住個腦啊，然即係都唔好講話佢點樣接駁翻啲嘢啦。你淨係養住已經係一個極困難嘅過程。 嗯嗯。咁啊，我相信而家呢個講話都只不過係好初步嘅啫、 嗯。 但係最重要都係頭先我講咗啦，就係、是、譬如中風嘅時候，即係我哋會知道有一啲乜嘢嘅條件之下，我哋會救到幾多嘅腦細胞嚇。咁、 嗯、 但係聽講呢個時間已經越嚟越長開始。 係啦，不過而家暫時都係講緊嗱，以暫時記錄可能都係7小時啊， 係啊， 呢種咁樣嘅時間。 咁所以如果你譬如話你即係屋企人啦，啊，即係你自己譬如經歷到一啲即係類似中風嘅情況咧，即係你一定要去醫院度，好快。而家我聽講有啲如果搞得快嘅咧，其實係冇事嘅。 嗯、 接近冇事嘅可以，因為我認識嘅朋友係、 啊、再加上有一啲新嘅知識知道如果我哋能夠將個腦凍住嘅，咁、 嗯、 佢原來喺個低温嘅狀態之下，新陳代謝減慢反而佢嗰個嘅凋謝枯萎速度亦都會減慢咁樣、 嗯 啊、當然就即係又真係好睇你能唔能夠盡快去到個啱嘅地方做一個治療啦。啊、我好記得，譬如嗰陣阿孫麥嘉，佢嗰陣撞到個腦都散曬。 佢行翻啦，最近行翻啦。 佢、啊、其實好長時間個腦，佢一路要擺喺個昏睡狀態，嗰、那個狀態其實就係要將個腦一路凍住啦。係 啊， 擺喺可能唔佢凍住意思唔係一個雪櫃啦、 啊。 平時正常可能37度，佢可能要擺喺32、33度嗰種咁嘅狀態。 即係佢要將嗰個入邊嘅 tissue 佢個温度降低、 啊、就令到佢嗰個嘅修復機制就可以快過嗰個嘅枯萎的機制，從而令到有一個重生的機會、 嗯、好另外一個呢就是應該是涉及到什麼呢， 都是跟神經元科學有關的。 是啊，我盡量找出 來、啊、剛才有條蟲那個、就是其實這裡就說呢，就是說對於腦神經，我們想掌握某一種的生物裡面的腦神經鏈駁來駁去呢、嗯、基本上我們隻隻生物都想試嘅、 嗯， 無論由嗰啲蝸牛腦啊、鼻涕蟲啊嗰啲都好啦。咁而家去呢度又揾到另外一種嘅蟲嘅系統咧，就可以將佢成個神經系統咧就可以讀咗落嚟。咁因為佢係一個相對都係比較簡單嘅神經元系統嚟嘅，就係、是、一個得302粒神經元組成嘅一個系統。咁但係302粒。佢唔係話一粒駁一粒嘅，入面可能一粒駁幾粒，然之後成個網絡咁駁嚟駁去亂七八糟，你要將佢全面地記錄低落嚟，然後咧喺呢一個咁嘅302粒神經元網絡裏邊，佢可以表現到佢覓食嘅本能，表現到佢規避危險嘅本能。咁你會發覺就係一個相對比較簡單神經元系統，但係重組咗一個生命嘅步驟，咁可以由一個咁簡單嘅模型。 但我問咗題外話先啦。即係一隻烏蠅好細粒，好細嘅啫。佢如果入邊嗰個神經系統更加細啦，點解你拍極佢都避到你嘅？ 咁又咁講咯，佢即係簡單得嚟，又可以形成到一個咁即係咁敏捷嘅機制咯。咁呢個好奇妙嘅就係、是、喺我哋自己嗰種數學技巧入邊，我哋暫時唔係好明嗱。其實咁樣講喺神經元科學入邊，有一個最大問題就係、是。 單獨嗰個神經元，佢究竟幾時去射信號嗰個模式，我哋未係完全正確掌握。 嗯、 然之後呢個神經元，佢究竟用一個乜嘢嘅方法去接駁嚟去表現到呢種咁嘅特性咧？我哋都冇一啲好基本嘅 問題。咁 follow 翻頭先我問嘅問題啦，有冇試過做一樣嘢就係、是？即係我哋會唔會度到嗰只烏蠅入邊嗰個神經嘅系統？ 嗯、 當我拍嗰陣時候，佢做咗啲咩反應？佢會避點解會避到我咧？個速度有幾快？嗯、有冇人做過呢樣嘢？ 如果你純粹話個速度反應有幾快，應該有人做過嘅。咁我就冇數據喺身。但係你話有冇一個好微觀嘅追蹤？佢嗰個神經元究竟係邊個射信號俾邊個？邊個射信號俾個最後即刻識飛走咧？咁我暫時唔知啊。但係你問我諗，亦都係大家好有興趣做嘅嘢。就是任何我哋認識呢個生物的基本簡單反應， 嗯、 簡單到就係覓食、移動、規避危險呢啲本能嚇，甚至乎企圖去繁殖咁樣，即係嗰啲蝸牛腦啊、鼻涕蟲，有啲係講緊係得嗰十零個或者三十零個神經元，咁講緊而家呢個係有三百零個咁樣，咁、因為我哋能夠 handle 嘅數據量而家多咗啦，咁所以就係佢可以， 但呢個都算係簡單嘅啦嘛， 已經算係簡單，其實都係三百零二個，我願意相信就係你俾一個唔係好超級嘅電腦，基本上都俾佢可以嘗試計下，咁但係最理想嘅就係我能唔能夠喺寫一個程式出嚟。入面就能夠將啲302嘅神經元佢嘅狀態擺落去，然之後佢嗰種接駁模式都模擬落去，然之後可以完全重複翻呢條蟲自己本身個意識行為咧。咁呢一個你問我就係研究意識嘅人本身就好希望能夠做到一樣嘢，因為就係如果你能夠正確地去認識呢個神經元系統，我哋照計就可以喺啲咁簡單系統入面重複翻一啲生命體佢嗰個嘅。即係嗰個嘅表現出嚟，咁、你會發覺喺呢一篇文章入邊有啲都大粒佬都參與討論嘅，阿 Koch 啊嗰啲咁嘅人咧、即係專係研究呢啲意識嗰啲人咧，咁佢都有參與呢、這、一個討論喺度嘅， 咁但係你覺得即係如果你話就算咁簡單，其實個難度喺邊度咧？就算一個咁簡單，佢個難處喺邊度？ 難處就係其實根本上我哋去點樣認識某一種反應的機制都未係好清楚，咁、甚至乎就係、我哋都好耐前有提過，就係、我哋點樣去正確認識一粒神經元幾時會射信號出去，都未搞清楚。而家暫時一個比較叫做方便嘅模型就係、咧，好似一個斟滿水嘅模型，就係、如果咧我呢個神經元累積一個電荷累積足夠滿嘅話咧，就好似一杯水滿咗咧，佢就有嘢流出嚟啦，就有信號流出嚟噶啦。咁而家發覺呢個模型都唔係太啱。 而家我聽落，我覺得都唔啱咯。個原因好簡單，因為嗰個唔係一個內在嘢嚟噶嘛。譬如佢做好多嘢，你睇到就係佢係因應外在嗰個刺激去做噶嘛。佢外在刺激冇俾到呢個能量，照計冇俾到呢個能量嗰個神經元啊嘛。 而家但係咧，佢最麻煩，佢亦都係符合到某一部分我哋對神經系統嘅認識。咁因為我哋睇到嗰啲嗰啲所謂嘅神經傳遞物質咧，佢亦都需要係累積到某一個嘅濃度先至去做一啲嘢。咁、但係呢個係咪一個唯一必須嘅條件咧？應該就唔係咯。咁即係啲神經元點樣將啲信號射嚟射去啊？咁佢好得意嘅，佢將又會射出去之後，又會適當地將嗰啲神經元物質回收，將佢降翻去一個合理嘅水平之後，又等你再下次斟滿佢。咁光是呢一啲嘢本身已經是一個很複雜的過程咯，咁然之後再加上嗰個接駁的問題，一條神經元可以接三四個頭，然之後你可能條條神經元都係咁，有啲中意接多啲，有啲中意接少啲。原來你咁樣駁發出嚟個行為會有啲咁嘅特色唔同，呢樣好多嘢未係好搞清楚。 同埋佢譬如一個神經元佢發出信號，係咪等於佢做咗同一個動作咧？ 你問我真係唔識答呢個即係去到即係最基本，又我哋可唔可以確認到就係某一種嘅接駁方法就係對應某一種？係 啦 係 啦， 好似嗰啲做電子工程嘅人，我好希望佢哋能夠即係幫手俾到呢個 方法。係啊係啊，你譬如話你搭咗呢個 switch， 係 個燈就要著啦。 係啦，同埋你咁樣即係搭到去咁複雜嘅時候，入邊嗰條數一定係唔係線性嚇，咁所以就好多嘢未必係一對一嘅。 但係頭先你講嗰個係咪等於而家我哋都用翻嗰個所謂一般嗰個電腦嘅？即 係嘅 圖像去理解 呢樣。你嗱，如果問我就會咁樣理解啦。但我即係我估我好落後嘅。 係啊，我哋兩個都唔係專家，所以只係只一筆話介紹翻新聞俾你聽嘅啫。 嚇！但係就未來嚟講，好多呢叫 connectum 嘅呢啲 project 咧，就繼續 係啦。呢個都叫 connectum。 即係嚟緊，希望就係哺乳類動物啦。咁佢會即係俾到個更加即係似人嘅嗰種意識反應出嚟咯。 好，咁剩低落嚟我哋少少時間咧，我哋就講埋就係而家我哋點樣儲一啲資訊啊？喺即係一啲生物嘅嘅構成嘅一啲物體上。 嗱，呢度又要回顧翻我哋以前有講過類似，就係、是、我哋話用 DNA 嚟儲數據啊嘛。 咁呢個做緊嘅啦， 做緊添嘅啦。即係我哋嗰陣講嘅時候就話Microsoft 開始開發。到即係呢個都有翻兩三年前嘅事啦。咁而家到呢下，而家已經正式有人去做，就唔係淨係 Microsoft 嘅專利添啦。咁嗰個原因就係話咧，原來我哋發覺 DNA 只要喺適當儲存嘅環境之下咧，佢比起我哋日常生活中見到嘅嗰啲儲存裝置咧，原來可以更加耐久嘅。即係你話如果普通一隻我哋以前90年代買落嗰啲咁嘅 CD 啊 VCD 咧、其實可能你發覺咧佢個壽命仲短過你嗰啲卡式帶嘅，個卡式帶你一路唔俾佢發毛，佢其實可以擺，可能擺100-120年都得，冇問題嘅，甚至幾百年，即係上百年。但係咧嗰啲咁嘅 VCD、DVD 你曬得多佢會脆啊，佢自己會可能有少少嘅降解。 哇 ！VCD 啊，就我諗過咗10年都唔使睇啊。 係啊， 唔係我試，因為我試過 啊。咁所以好多時你如果有啲珍藏嗰啲，你最好轉錄翻去嗰、那個個 hard disk。但係其實 hard disk 都係有個壽命嘅。 係。 咁然後我哋記得我哋提過就係話有隻叫做Millennium 嘅嗰啲咁嘅碟，咁啊將佢都係啲 DVD 嚟嘅。咁因為佢用嗰啲材質就比較多係啲冇機化合物，咁於是乎咧，佢可以擺上個叫得 millennium 咧，佢就可能擺得上幾百至1000年咁樣。咁但係始終佢都嗰個容量唔係好大，咁你點可以用即係一個比較細嘅物件裝比較大嘅嘢咧？ 簡單嚟講咧，就而家我哋有兩個要求，好細嘅擺好多嘢， 係啦， 其實擺好耐， 擺好耐嚇。咁原來發覺 DNA 都係一個幾好嘅 candidate， 咁於是乎我哋嗰陣有討論過，就係大家諗緊將啲數據攞入 DNA 度，咁同埋 DNA 會複製啊嘛，複製嘅意思就係你可以 copy 一份嚇，咁呢個就係嗰個化學物質俾我哋嘅方便。咁但係呢個唔只為一個進路嚟嘅，因為始終 DNA 儲存咧，你會發覺就係你要雪住佢，你唔雪住你唔好好保存佢咧，佢都會俾周圍嘅環境去分解咗，佢可以俾輻射分解，可以俾其他嘅生物去分解咗咁嘅樣，你個數據會散咗。咁所以你要係有個需要一個需要能量，可能需要一個雪櫃去雪住佢嚇。咁呢樣嘢係耗費能量嘅。咁我哋就諗啦，會唔會都係有一啲喺分子尺度嘅一啲咁嘅儲存物質？但係佢就可以就咁擺喺度。就唔需要太擔心擺得耐會壞啊咁嘅樣，亦都比較襟擺咧。咁人都於是乎就諗其他嘅一啲data storage 嘅一啲方法。咁喺呢一次呢個例子就好得意嘅，有人就整咗就係除咗 DNA 之外咧，佢發覺咧用氨基酸同埋糖分就都去整到啲可以儲存數據嘅嘢出嚟。咁但係佢好初步嘅啫，佢哋將一個大約係即係6000+ pixel 嘅一隻。一隻好似係咪非洲貓嘅一啲嘅影像咧，就 save 咗落去一啲糖分嘅晶格分子晶格嗰度，應該係糖同埋氨基酸啦嚇。咁成件嘢本身應該都係食得嘅，應該 係食得落肚啦 嚇。咁但係一個係好平，同埋係手到拿來，亦都相信可以儲存得比較耐嘅一種物質啦。咁啊將佢擺落去，然之後 read 翻出嚟。其實更加重要就係咧，佢儲存嗰個成本比較低。你一路總之防，即係總之一個防菌脱水嘅狀態，亦都你脱咗水之後咧，温度低啲都冇温度高啲低 一點。我諗嗰個樣子其實好似你食嗰啲咩即食面咁樣。 我估啊， 係啊，我估 佢就咁嘅，佢出嚟就係一塊好似嗰啲我會話一塊糖膠咁樣。 威化餅咯，你話威化餅咯， 一塊嘢佢係透明薄薄一片咁樣咧，然之後即係可能咬落唔知係咪甜甜地咯，咁就係總之係將嗰啲 data 就係擺落嗰個咁嘅晶格嗰度，咁得意在就係佢入邊係有 data 嘅，即係你而家呢塊糖本身係有 data 喺度嘅， 嗱咁呢啲就即係如果做特務咧就好多嘢諗噶啦，咁但係我哋都要了解咧就係嗰個基本嘅儲存嘅模式。但係都脱離不離，即係脱離唔到嗰個即係所謂binary scale 係零一嚟嘅啫。但係佢可能因為嗰、那個，因為入邊嗰個分子啊， 係 佢用得曬，所以佢呢個就 所以離唔開就係、是、咧，整得呢啲嘢就係即係嗰個最用心嘅地方就係你可唔可以發展咗一套平嘅寫入方法？ 和便宜的讀出方法和便宜的儲存方法，這個就是一個比較完美的、那個記憶載體，就是在 這裡。這裡有一個比較重要的，我相信結尾我們一定要講講，他在這裡就說 The approach can make data less susceptible to hackers、他是不是說呢，即係一啲黑客好難去 hack 呢啲資料。 其實相對你可以比較一下啦，DNA 你要掌握個複製技術其實唔係好難嘅。其實 DNA 可以講緊即係簡單到個地步，你係可以即係稍微煲一煲去滲一啲嘢落去，就同你即刻複製多個 copy 出嚟嘅。咁即係嗰個好多時就係講緊個黑客需要掌握嘅技術。要在哪一度去 read 出嚟、 但因為佢呢度冇 elaborate， 喺呢度冇講到啦，即係佢點解可以由原來比一個嗰啲咁嘅 USB drive 更加難 read 啊，更加難掌握。咁呢個我自己具體都唔清楚。 係啊，咁另外就係 in harsh environments that undergo extreme temperature, pressure or mechanical force,、molecular memory could even be more stable than electronic memory。即係分子記憶係比電子記憶更加穩定，呢個係點解？ 啊，好好睇個材料本身嗰個硬度啦，咁、你問我如果一個普通嘅 hard disk 又好，你外邊外在個磁場強啲就已經干擾咗入邊嘅數據啦。咁而家呢一種咧，佢因為本身係一個氨基酸同埋嗰個糖嘅基底，佢基本上唔係用一個磁矩電磁磁矩指向嘅形式嚟幫你儲存啲零一嘅，咁所以就唔受嗰個嘅磁場影響。 即係有同冇嘅一個正 常。係啦，咁如果佢個物料本身亦都係比較強嘅物料。即係唔係咁容易去斷裂啊？啊壓嘅時候冇咁容易碎啊，咁都係一個好處咯。咁你始終就係一隻 DVD 碟又好，就算你一個flash memory drive 都好，你咬斷咗咬彎咁，咁佢就爛咗，咁啊讀唔到出嚟，就會有咁嘅情況出現。 好啊，咁啊基本上呢個就即係其實比呢個 DNA 大少少。那個 size 嘅一個儲藏嘅、即係方式嚟嘅。 睇下我哋即係幾年後觀察下，睇下佢。 我相信唔使幾年㗎啦，我諗即係出年，我諗我哋都見到佢成事嘅，因為我哋而家越講嘅嘢咧，差唔多即係嗰個發展嘅速度或者成熟嘅速度越嚟越快。 應該嗰個 DNA 儲存已經開始走向商業化添，係 咪？ 其實都 好。咁我哋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拜拜。